他一想，想来想去，实在是没招了。 嗯， 下狱数邪， 嗯， 遇到邪了。 嗯， 这个邪是夏天的热， 嗯， 造成的。 嗯， 导致的发药子， 嗯， 导致的传染病。 那时候中医没法确定它是什么什么病毒哈、啊，你是感冒病毒啊？还是什么病毒？ 是啊， 没法确定。 他只能把它作为一种邪来形容。那这个邪是什么？他一想，夏天怎么爱得这种病呢？ 对， 那就是热邪、暑邪。 嗯， 然后他说：“秋遇湿邪，上燥而咳。” 嗯，对。 你说这句话怎么解释？ 是啊，那秋天呢，这个遇到寒湿了，这个人就容易得呼吸道疾病啊。 哎 哎， 上燥而咳、 嗯， 就是上呼吸道咳嗽。 就是， 上呼吸道咳嗽，它应该是 上燥哈。 那上燥，上燥就是上呼吸道。 是啊， 它不是下呼吸道。 嗯、 哎，你看这中医啊，咱说五千多年、 嗯， 真是博大精深。咳嗽， 嗯， 咳嗽那应该是气管炎， 对， 应该是肺炎， 嗯。 肺结核、肺气肿、哮喘、支气管哮喘， 嗯， 你说这些病搁哪来的？那科学发展到今天，有了显微镜，你说这到底是啥原因？ 就是 呢，那不就是病菌、病毒吗？ 对。 可是，在古代没看见呢，没看见他怎么就咳嗽呢？ 嗯、 一想遇到湿邪了， 嗯， 秋遇湿邪， 嗯， 就要咳嗽， 对， 上呼吸道咳嗽， 嗯， 完了接下来。冬遇寒邪，春必瘟疫。因为古代没显微镜、 嗯，对， 说看不见，说有的小动物， 嗯， 它叫病毒， 嗯， 它叫病菌， 嗯， 它即使看见了，它也绝不会管它叫病菌病毒。这个病菌病毒是我们现代人用显微镜看见之后， 嗯， 我们人给它起的名，这个叫病毒，那个叫病菌。 他知道了哈，他觉得是这是寒邪，他不说湿邪了。 这个时候吧，因为瘟疫没有冬天爆发的。都是春天爆发瘟疫， 嗯， 春天爆发瘟疫，这是什么原因引起的？ 认为是冬季就潜伏了，就酝酿了， 是寒邪引起的， 嗯， 是这个寒引起的。 实际我觉得他应该再完善一下。他说冬遇寒邪酝酿或者萌生， 不对， 哎，我觉得 更不准确。 嗯， 冬天呐， 嗯， 那冰天雪地的，能酝酿病菌病毒吗？是病菌病毒啊，这个休眠了。这个寒冷是冻不死它的，你看冬天哈、啊， 所以我说它酝酿状态嘛，应该是、 不是萌生状态，是休眠状态。 哦， 这个时候吧，它已经不繁殖了。如果冬天冷把它冻死了，这可好了、 嗯， 这个地球上就再也没有病菌病毒了。 嗯嗯， 一个冬天就全消灭了。即使你再出来，每年冬天我能给你消灭一茬， 哦， 它消灭不了，因为这个多冷，我搁显微镜都看过，它还能活，热。只要不超过100度，多数啊就在几十度的时候它都不死，有的搞水煮都不能完全把它煮死。 这个病毒这个耐受性也不一样， 你搞水煮烧开了哈、 嗯， 开的时间短它都不死。 就是啊， 所以他们的适应环境能力特别强。 嗯， 那么这个冬天呢，他们就休眠了。 哦，是这样理解， 也不吃了、 嗯， 也不繁殖了。你等到春天， 它就苏醒了， 一春暖花开，等到万物复苏的时候。他们就活了， 对， 就开始繁殖了， 传播了。 活了，它有生命吗？ 它就繁殖载体哈， 它繁殖，它得要吃啊。 对， 你没有食物，你咋繁殖啊？ 嗯， 你就靠空气，它能活了吗？ 所以它搁哪找这个？ 找营养， 营养， 找它的食物， 繁殖的场所， 场所。什么是它的场所呢？ 嗯， 就是肉， 肉。 所以人死了，为什么就是光剩骨头， 嗯、 肉全没了？就是被他们吃了， 这有的喜欢人肉，有的喜欢猪肉啊， 是肉他就喜欢， 有喜欢这个鸡肉的、哎，所以这病呢，就是在不同的这个生物当中啊，动物当中， 只要是有生命的， 嗯， 他都喜欢， 嗯， 你看那植物为啥烂？ 对， 植物 那也一片一片的哈， 那也烂呢， 嗯， 是吧？温病啊，盗温病啊， 嗯， 那也是他的食物，就是人能吃的东西，也都是他能吃的东西，他就可哪到处找吃的， 这是无形的大军呢、啊，哈。 因为整个地球上自然界里头没有一处没有它的， 就是突然而来，忽然而去哈，谁也弄不清楚它什么时候来，怎么走的。 因为它太小，它哪怕像蚊子那么大，咱也看见它了。 就是， 是不是？ 嗯， 它也知道它来了， 也好防了， 也好防了。 嗯， 这问题它肉眼根本就看不着它，它搁哪来的不知道，来多少不知道， 无处不在， 对， 时不来哈。 它是什么样的品种，咱也不知道。 就是啊， 就是来了就落在你身上了。 嗯。 瘟疫不是搁土壤里往你身上爬，搁地上来的， 就是啊， 土壤里头也有 繁殖了，